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，Top Five。 海一帆捷安1028上升三位。 我们经历的季节，颤抖的风采都是最美的意外。我们虽然无奈，却无法更改，在心底看了一眼1028。 Top Four。 田宇哲《天使的梦想》上升两位。 Top Three。 毛不易《春边》下降两位。 江南桃花三月红，一寸往事一寸梦，千里送君留不住，三尽韶光两空空。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天涯咫尺情归处，回风不改酒香浓。 Top Two。 陈艺蒙《没有你的梦里》上升三位。欧子明《樱花落下》摘得冠军。 樱花飞舞的黄昏，为美略带些残忍，那年我们情话说得很小声。樱花飞舞的初春，树下对望的眼神，不会再有当年的 想了解更多完整榜单内容，请持续关注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每周一晚21点播出，每周二中午12:30重播的《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》。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。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树上的鞋圈咋咋咋咋叫的烦嘞，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俺们的贴心人》，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路，给俺唱起了也有天，给百姓好有福气。哎嗨呀，嘚哟吼，嘚哎嗨，这辈子有你幸福就在老平的家里。 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、hey,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祝兴 蓝蓝照十 里迷城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诺车笔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生活不止 树下，我们肩头披着细碎阳光，总会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。那年榕树下，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，可以要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。榕树下那年，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，刀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。榕树下那年，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，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 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，梨花开，燕归来。可是你却不在，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。 却一片空。

沉默里转，在孤独里转，在结着冰的湖面上转，在欢笑里转，在泪水里转，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，在洁白里转，在血红里转，在你已衰老的想把眼睛睁开，看着你怎么离开。可是我不能停下来，也无法为你喝彩，请你把双手。 知沉默，谁执意难定夺，谁把美梦捕捉，谁将画卷涂抹，谁结束这折磨，谁轻柔的抚摸，谁纵身如湖泊，换温暖魂魄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清不浊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身谋猎不落，梦问何故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清不浊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从崖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忽身谋猎不落，梦问何故。紧锁 水引我入明火，水推我入狂落，水把美梦捕捉，水心 疲惫的时候去海边静静。我也特别希望有天你能回来定居在北京。一切会好、哦、一切会好。2011年 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而忙碌，是否这样生活才是唯一的出路？对一些客观事物却不想服输，把自己完全变成失去运行的怪物。街上每个人都带着笑脸，内心世界却越笑越可怜。单纯不是傻，而是更向往那些真心真诚的真的快乐。似乎这世界最陌生的人是自己，喜欢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却是不可以。为什么每天的工作靠迷茫却这么近？不要提不要说，不想听你的建议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空间，放在音乐睡眠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空间，让我去忘掉一切。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个小房间，不要关心我，不要安慰我，让一切沉淀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空间，泡在音乐水里面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空间，我想逃离这世界。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个小房间，不要关心我，不要安慰我，让无奈沉淀。若人生再重来，是否选择无奈？认真变成枷锁，禁锢最深处的心。哦，似乎这世界最陌生的人是自己，喜欢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却是不可以。为什么每天的工作靠迷茫却这么近？不要提不要说，不想听你的建议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空间，泡在音乐水里面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空间，让我去忘掉一切。我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个小房间，不要关心我，不要安慰我，让一切沉淀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空间，泡在音乐水里面。给我点时间，给我空间。 我经过人民路和夜雨路的交叉口，有一个老板问我要不要买束花，而我只是一个旅客，我没有固定的居所，而我只是一个旅客，我住在一个面海的房间。 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，许愿池。 大家好，我叫张同瑞，是一名大四的在校生，是一名老学长了。最近一直在准备十佳歌手的比赛，我的十歌梦已经做了3年零2个月了。从大一开始就一直想成为十佳歌手的中的一个，所以最近一直在练习。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，所以我希望在这次十歌比赛中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，然后以后能开心的生活。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，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，不论是有情歌还是亲情歌，喉咙被震动过便能够满足我，藏太多人间的脆弱，小时候藏出我会不知所措，有时候藏文也有一天寂寞，但我的感情路一直没什么不妥，歌手偶遇那一首歌沉醉命运的家伙，我只想唱歌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藏破，哦，管他谁的歌，没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，我只想唱歌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，从今一世唱的不老传说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。是一种寄托，总要跟10年前的一样顿挫，每一类的飓风随风一笑过，记录下我情绪为了谁而起落，童年是那一首儿歌，在人生闭幕前那一首离歌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，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了结果，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，我只想唱歌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，哦，管他谁的歌，没有音乐你也哼着唱着，我只想唱歌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，从爱火花藏的头发乱了，唱歌是呼吸和生活。从来不必说什么，从一两岁唱到80岁，我不唱歌能干什么？ 对啊，你唱歌能干什么呢？

focus, lose my focus. With every breath I feel my inhibition breaking. I can't control it, no, no, no, cause it feels like the ride of a lifetime. And nothing's gonna save us now. Let the waves come crashing down. Cause it feels like I'm right for the first time. And every time I take you in, I feel my heart skip a beat again. I'm drowning in your 是紫色，流动的神秘，一生无可，爱着谁？ 结婚， 在布满星辰。

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句小溪

走过里谁比照眼，走在没有醒过的灯火阑珊，与黑夜缠绵，拨开时光的脸，还是那个孤孤单单的少年，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这悲喜，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意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，看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，要不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公事他们相逢，

回来时的模样。如果时光不会如此飞逝，不知去向，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 守护一 悄悄开了锁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流不住的江河。